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的短期宣教啊，好耐啦，即系佢哋而家咧已经系超过咗15年啊。当时我系跟 Calgary 宣道会一班嘅弟兄姊妹系去到中南美洲呢一个巴拿马作呢一个短宣。啊，巴拿马咧而家就多啲人识呢个地方啦，因为除咗有巴拿马运河之外咧，最近嗰个世界杯咧，呢一个巴拿马只不过系大概400万嘅人口。居然可以打入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周，成为32队其中之一队在决赛周的队伍之一。在2003年这个短宣当中，其实有一天的下午，我是去探访一位的姊妹，叫做是罗根爱。我拿回那个他的姊妹叫罗金爱姊妹啊，这位罗金爱姊妹呢其实有一个的故事啊，曾经在香港，以前香港的丽的呼声或者叫丽的电视啦，有一个的纪录片叫做寻找他乡的故事啊，在当中呢是播出过的，所以如果你是在香港来，你又同我咁上下年纪，你就可能都睇过呢一个嘅纪录片嘅专辑吓。咁啊，呢一位嘅罗金爱姊妹咧，佢系嚟自中国。咁去到巴拿马之后咧，喺一个比较偏僻嘅村落咧，佢系开咗一间嘅杂货店。但系呢一个嘅杂货店咧，好多时候都俾一啲嘅匪徒咧到系抢掠。如果你熟悉巴拿马，你知道啦，嗰度系好多呢一啲嘅罪案，即系罪恶嘅啊。咁啊，差唔多有3次4次。咁啊，最后一次嘅时候咧，呢一个嘅贼人咧，更加系用把枪咧嚟到射落佢嗰个嘅下颚嗰度，即系话咧，佢被呢一个嘅枪击，以致整个嘅下巴或者下颚。同埋啲牙齒都完全係被呢一個嘅毀滅啊，或者係摧毀咗。咁呢位姊妹佢冇咗個下顎，冇曬嗰啲嘅牙齒嘅情況之下啊，咁唔單止係講説話好模糊，更加就係進食都好困難啊！佢要靠一條特別嘅膠管嚟到係將嗰啲嘅流質食物咧。是输入他的胃的里面，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他那个的健康是受到严重的影响。更加就是这位罗姊妹呢，他长期呢都要用一个的类似是一个口罩呢来到遮了他半边的面，即是遮了他下半，即是块面部的下半身，因为他如果那个半边的面孔都是被人看到的时候，吓亲很多人。咁，即系睇下谂下咧，其实喺佢嗰个嘅生命嘅里边，人性嗰个尊严可能已经系遗失咗噶啦。咁呢一位嘅罗姊妹喺巴拿马，佢自从呢一件事之后咧，喺巴拿马医院做过几次嘅手术，更加。在美国的侯斯顿 Houston 那里进行过10次下巴或者下唇的整容手术。在2003年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虽然我看不到他整个的容貌，但是跟他聊天当中，感觉到这位的姊妹有从心里面发出来那种的平安。他没有任何的埋怨，他没有任何的憎恨。其实发生了意外之后，这位的姊妹或者他家人那个生活都出了问题，但藉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他的关怀，给他的探访，他和他丈夫都一起信了主。信了之后，他们全家 都去不同的一些的是群体或者聚会点或者教会去来到去传福音，去为主作见证分享。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感受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所讲，四十六节所讲，这个就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真的，如果你或者我遇到这种飞来横祸，遇到这种面部受到严重的创伤，做过十几次的整容手术之后，可能我们的人生都会改观。但这位的姊妹不同，她虽然面对这些很大程度上面的困难，但她没有对生命有那个的诅咒，她没有对伤害她的人是怀恨在心，她没有那种的怨恨，那种的苦结。相反，福音改变了她整个人生的态度。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即是说福音其实有绝对的能力去改变那些想拒绝他的、不肯相信的或者是漠视这些救恩的人。更加因为福音所产生那个能力，以致可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即是传福音是一件光彩的事。传福音我们不怕被人去鄙视，不怕被人去讥笑，无论什么环境之下我都乐意的来到去传。今天的讲题是我不以福音为耻，我透过罗马书刚才所读的一至七节和第16节，我们去尝试了解保罗为什么这么清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首先我都是想透过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给大家少少是关于保罗的背景。保罗是犹太人，但他也是罗马的公民，即是说他有外国的 passport、他有一个出名的律法师来到教他、就是说呢、这个的是加马列，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训。我千万不要看小加马列，在当时来说差不多等于可能今天的牛津、剑桥或者是哈佛，这些名校出身。他熟读这些法律，保罗熟读法律，他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即是差不多他可以手足晒所有的律法。圣经记载到就是说他未信主之前，他是专去捉那些基督徒呢是坐监。在使徒行传八章三节，他呢又逼迫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就是逼迫那些基督徒直至他们死为止。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4节，最后就说他都在会堂里面去鞭打那些基督徒，记载在使徒行传22章19节。几处的经文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保罗一些的背景。但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主之后，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完全的改写。保罗其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认识了主之后，保罗的心态完全是被纠正过来，他觉得从前他自己是罪人之中的罪魁，现在却是知道自己得蒙这个的拯救，清楚知道自己那个身份之后，他就义无反顾的来到去传福音，作神的仆人。今天其实我们又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哪一个？会不会觉得基督徒是一个光荣的身份？当我以前在 Calgary 的时候，我在 Calgary 居住的时候， Calgary 或者亚省，亚省曾经出了一个是亚省的这个省督，是华人来的，他的名字叫林作文。 啊，咁啊有华人做省督，咁我哋觉得咧特别开心。啊，我 BC 省都有啊，我 BC 省咧又有一个嘅华人省督，就叫林思齐。啊，咁啊，大家觉得咧，哎，我哋有华人嘅省督咧，有少少灵舍不同，啊，真系诶，即系有一种喜悦嘅感觉。咁，啊，但系其实老老实实，其实佢哋系做省督嘅，同我同你冇乜关系噶。又唔会话选咗个华人省督，我哋华人交税又交少啲，冇嘅喎，系嘛？譬如四年一届我哋嘅奥运，如果你奥运咧唔知你点嘅咧，就系话当你睇嘅时候，如果中国系攞金牌嘅时候咧，其实我就会好欢喜啊！我哋振臂一呼啊！咁啊，但谂深一层，呢一啲嘅运动员。佢攞粒金牌又唔会分得钱俾你嘅，又唔会分得钱俾我嘅，有乜咁过？点解咁开心？有乜咁高兴啫？但系我点解会开心啊？因为无论呢啲嘅省督，呢啲嘅运动员，因为佢系中国人吓，我哋觉得中国人做省督，我哋觉得有中国人做国会议员，我哋觉得有中国人到攞呢个奥运金牌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呢一份。光荣的感觉。相反，如果你去超级市场，啊，你见到一啲阿公啊、阿婆咧买盒蛋，哇，逐只拣，拣完咧又换物，逐只换。啊，你买菜咧，呢一件呢一忽唔靓，你又搣咗佢，嗰一忽搣咗佢，啊，你睇见咧，你即刻行开，啊，你都想自己系日本人，系韩国人，啊，当你发觉。哇！我哋中國出產嗰啲毒奶粉、特假藥材，啊，而家仲有咩添啊？仲有嗰啲嘅假嘅注射疫苗都有假嘅啊！哇！當呢咁多嘅假嘢、毒嘢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做中國人面對啲問題嘅時候，我哋自己都有一啲嘅羞愧。啊！我哋身為基督徒，又會唔會為咗我哋有基督徒嘅身份，我哋感覺？好威嘅咧，有几多亲戚朋友其实知道你系基督徒咧？有几多你嘅同事系知道你系基督徒咧？我哋身为中国人，我哋会为咗中国喺政治喺呢一个经济嘅舞台上边起飞，我哋会为咗呢啲事嚟到系鼓舞。但我哋会唔会又为咗我哋身为基督徒？啊，我哋感觉到嗰种嘅光荣，抑或你会觉得，哎，其实做基督徒都丑丑地，会唔会有呢啲感觉咧？嗱，我翻翻去今日嘅经文，今日嘅经文喺罗马书啊，罗马书我都知道，佢一般系好注重真理、好注重教义嘅一个圣经书卷。啊，保罗好有系统嘅嚟到将整套嘅救恩嗰、那个嘅神学观念系写咗出嚟。罗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提到救恩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对保罗来说，恩典和律法是他深深所经历到的，也都是恩典和律法在他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大马色路上，他未遇见主耶稣之前，他以为我严守这个律法，我守了神所定下的一些批条的时候，我就得着神的喜悦。但怎知原来他的热心更加令到他远离这一位的神，直至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介入在他的生命的时候与他相遇，保罗认识到这位的主耶稣，他没有因为他过往一些的罪行而离弃他，相反他认识到这一位的主耶稣有莫大的恩慈，有莫大的慈爱，莫大的恩典和能力。第一节罗马书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一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听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从逼巴耶稣基督的一个法利赛人，他一转变就成为神的仆人。我们不要看轻仆人这两个字，你和我都打过工，很多时候 老闆要你做乜，你就做乜啊！但你有下底嘅，加人工加得少，唔係做少啲咯，啊懶啲咯，加人工加多啲，咪落力啲咯，啊再唔中意嘅跳槽添啊！啊唔東家唔打打西家，啊特別咧呢兩年啊，我必須省啲經濟幾好啊咁啊！很多時候我都不夠一些的、無論是勞工甚至是專業人士都短缺、啊、但如果我看回當時的聖經背景就是說很多在那個文化背景當中主人是很大的權力主人叫做什麼你要做什麼、啊、你不可以 say no、啊、當時的仆人其實就是一個奴隸那個樣式完全是要听从主人的吩咐来到去做。保罗觉得以前他是罪人之中的罪魁但现在他却蒙神的怜悯和拯救。他很清楚地来到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后他就义无反顾地传福音作神的仆人。今天你和我又清不清楚我们自己那个身份呢如果知道的话其实我们都要尽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然后在第二至第五节这四节的圣经、啊、其实是我们基督教一个信仰的核心、啊、或者是福音的核心、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去道成肉身但是他死了他就钉死十字架上他死了之后又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证明他自己就是神的独生儿子然后我们领受了这个这么莫大的恩典之后我们就责任要将这个救恩来到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传开去可能你说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当时教会一带或者是罗马那个地方一带的一些的信徒跟我们今天没什么关系、啊、我们看看保罗 是怎样看、啊、保罗究竟那个当时的收信人是写给哪一个、啊、我们 去认识一下以至呢我们看看究竟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在这个的第六第七节的时候讲到第六节说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写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啊、当时保罗是写这封信是给一班脱离了犹太教而归向耶稣基督的一班的人在第六节的时候我请问当中大家当中有哪个你不是一个蒙召属基督的人、啊啊、除了可能你未信你未认识基督未接受基督否则的话其实我们个个都是蒙召属基督的人在第七节讲到写信给那些神所爱我想问你究竟神爱不爱你、啊、我相信我也都感觉到我也都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神爱我们每一个原来就是奉召作圣徒的众人即是说那些跟从神的遵行他说话的人、啊、奉召作圣徒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奉召去跟从神每一个他的儿女我们都是奉召遵行神说话的人这个我们很清楚、啊、其实经文当中都是教导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就将这个福音的托付就是交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神透过保罗是写信是给当时的教会的人来到知道这封信也都同时是给你和给我来到知道、啊、初期的教会有关现今的教会亦都有关在使徒时代其实基督徒是在当时来讲是被罗马政府和是信奉犹太教的一些同胞所谓都是逼迫 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学问的人，他其实满脑子是充满那种的哲学思想，他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记载到保罗当时去到雅典这个地方，在那里他和当时希腊有两个很出名的哲学派，一个叫做是伊壁鸠鲁派，一个叫斯多亚派，来到辩论。两个当时很出名的这个哲学派来到辩论，就是说保罗他自己如果是纯粹是讲那种的学问，纯粹是讲思想的时候，若果通过不到保罗的脑袋，他是绝对不会接受、不会相信。但保罗他亲身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俗语所谓他经历了之后，他搏了条命他都要去传福音，将这个那么宝贵的福音他去传开去。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环境当中，在亲戚朋友当中，不信的人可能都会是取笑你、取笑我，可能会说21世纪这些的信耶稣这些的历史事迹应该摆入博物馆，又或者他们说信耶稣是那些即 IQ 低的人，那些呢自己没什么信心、没什么把握先进信耶稣的啫，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的依靠、有一个的信靠，甚至乎可能说那些需要精神寄托的人先至会是信耶稣的啫。社会上很多的不同的声音说你这么厉害、你这么醒目，根本你不需要信耶稣，信耶稣是那些不掂那些人，信耶稣是那些在社会上是、可能是被排斥那些的人，很多不同的声音可能在你的环境当中来到是被耻笑。但你有没有好像保罗那种的胆量，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他自己是罪人之中的罪夫，但经历这个福音大能之后，他又从那种的罪中来到转变过来，他被神大大的来到是使用。究竟什么叫做福音？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有什么叫做是瘦身福音，有很多呢、健康食品福音、我们有呢享乐福音、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福音。但其实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即是好消息 good news。 福音这个的字或者字句，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就是说 the only good news， 即唯一的好消息，即是说真正的好消息是只有一个而已。简单来说，福音就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爱到他将他宝贵的独生儿子给过我们，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赎我们的罪，他钉身在十字架上，但他胜过这个死亡，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好消息，很简单，这个就是福音。这个的福音在初期教会，在历史上，在主耶稣的时代，在当时说是被人所看不起的，是被人所鄙视，是人家觉得是羞耻的这个的福音。这个福音例如说到一个的人叫耶稣，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这个人是被人所丢弃的或者唾弃的，被人误会，被人来到毁谤，更加被人用假见证来到去陷害他的，最后这个的人呢是被钉上这个的十字架上。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怎样可以救其他人呢？另外对犹太人来讲，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更加不能够接纳一个钉十字架的人，这个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因为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犯了该死的罪那个人呢， 先至挂喺呢个木头上边，即系被钉呢个十字架。啊，更加就系话，因为被挂嘅人喺神嘅面前系受一个咒诅，所以犹太人嘅观念嘅里边，佢哋唔可能话我哋要接纳呢一个嘅耶稣作为佢哋嘅救主。但保罗好清楚知道，主耶稣系为佢为世人嚟到成为呢一个咒诅嘅对象，佢为一样接受呢一啲福音嘅人脱离呢一个嘅咒诅，以致佢亲身担当呢一个嘅咒诅嗰个嘅位份。所以保罗话：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话：呢一个嘅基督，你哋罗马人或者你哋嘅犹太教嘅人，你哋觉得系羞耻咩？你哋觉得羞耻，但我要传嘅就系传呢一个嘅福音，我要传嘅就系传呢一个嘅耶稣。但愿保罗佢喺呢几节嘅圣经里边，佢所做美好嘅见证，圣经嘅里边亦都俾我哋成为激励，俾我哋成为提醒。在两个礼拜之前，其实我所讲的道，有一堂道两个礼拜前，就是当耶稣遇上朱克伯格。在那堂道当中，其实也都有好的提醒和鼓励。在当中的道，我全无责备之心，我全无责备之心。老老实实，你和我都是蒙恩的罪人。你们这个的牧师，他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软弱，需要你们的 去接纳，需要你们的包容。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到是互相的提醒，我们互相的激励，一同的成长。盼望你和我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之后，明白到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托付，不是只是给保罗，这个托付也是给你和我，以至是保罗他未遇见耶稣基督之前，他不明白福音之前，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但他遇见之后，他接受这个救恩之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就成为保罗所高举的。我一起有祈祷。主耶稣，唯有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拯救才是福音，是这个 good news。 如果在以往日子里面，我们对传福音有错误的理解，我们不重视，我们甚至乎觉得是羞愧羞耻的时候，求主都是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经历了这个福音大能之后，我们可以回应保罗所宣称的，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